关于怎么开市，啊，这就是每次送往生都能遇得到的，嗯，怎么开市？我理解，按照老法师曾经在讲经时候讲过，就是我这是我概括的，开市要简洁明了，不能长篇大论。我们有人开市，我也曾经听到过有人的开市。最少不下于半小时。我当时你说咱们在座的，你想想，我们活着的人，如果有人就跟你唠嗑，就说话，就滔滔不绝的说了半个小时，你能不能从头至尾耐心的听？到最后是不是有点不耐烦了？何况他是一个往生者，他已经往生了，他什么也表达不出来了，他。前面有一段时间，比如说最少有8个小时，他那神识还没出去呢。我们看他已经死了，实际我们的一举一动，那个亡者他知道。他一看你这滔滔不绝，都说些啥呀？像唠家常似的，甚至讲经比古的，像讲故事一样。开示这样是不行的呀。对于往生者的开示，简单扼要，就那么几句话。让他提起正念，老是念佛，恳请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就这几句话，简不简单？你何必说的那么啰啰嗦嗦的呢？因为在这之前呢，有一个同学给我讲了一段他的经历，他说有一次他去送往生，那次送往生呢，可能那个家属啊不太明白，就请了两三伙。来送，一伙是修净土的，一伙是修禅宗的，一伙是修密宗的。那不同的法门，他送往生的方式方法不一样。咱们修净土的呢，是念阿弥陀佛；那禅宗的呢，那他有他的一套方法。密宗的呢，我知道是持咒，啊，诵咒。那这方法不同，你说这个亡者。你这面，你送他的人告诉他，好好念阿弥陀佛，也给他念佛号。那面呢，让他持咒，你得持咒子。那面告诉他什么？三拨人告诉他三种方法，有一拨告诉他，你找，哎，哪块亮，什么光，什么颜色的，什么光，你就往里进，不是那个光，你就不往里进。结果这个亡者，咱们就当神话故事听吧。这个亡者就听，不让我找光吗？找对了那光，我就钻进去，我就往生极乐世界了，我就去好地方了。所以他就是那魂儿嘛，他就是属于飘飘忽忽、飘飘忽忽的，在这个空间到处去找人家指导他，让他找那个光，结果他也找不着啊。那个光没找着，这面还督促他：“你快持咒。”完，这面还督促他：“你快念佛。”结果，把这个亡者整烦了。通过一个居士的嘴说出来了：“你们到底谁说了算？让我怎么办？我是找光，我还是持咒，我还是念佛。”你说这个，如果他不通过那个居士的嘴说出来，谁知道啊？因为咱是凡夫啊，那看着他已经没气儿了，已经往生了。实际你说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说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，确实存在这个问题。你就像咱们别说往生了，就咱们拿我来说，有人让我念佛，有人让我念念经，有人让我念。六祖坛经，有人让我念金刚经，就不用说别，就这一个经嘛。那我就想了，你们到底谁说了算？我到底念哪个经？那最后不还我自己拍板吗？我就念无量寿经，这是我有能力，我自己能拍板啊。那往生者他可能到时候他没这个能力，他做不了主了，就等着你们指导他呢。你要指导他一条明路。就一伙儿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全都放假，他就一心念阿弥陀佛呗，他不就成吗？那你说这么一整，是不糊涂了？所以这个开示 一定要简洁明了。你可以多说两句什么呢？告诉他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谁来接引也不要跟着走，包括释迦牟尼佛。为什么？魔道的、别的道的，可以变现其他任何佛菩萨的那个相貌，唯独阿弥陀佛变现不出来，因为阿弥陀佛是我们净土法门的本尊，本尊是不可以变的，他变了，因为护法是不允许的，所以只有见阿弥陀佛，你就放心的跟他走。其他任何佛菩萨，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呀、弥勒佛呀、药师佛呀等等等等来接，千万别跟走。哎，再一个就是已经故去的家亲眷属，比如说故去的长辈，哎呀，来接来了，你觉得挺亲的，见着亲人了，千万不能走，那都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你要跟他走了，给你接去了，那就给你送到不好的地方去了，人家就收拾你了。哎，你这个你可以简单的说，我跟你们学，这是啰嗦了。你跟他这个可以说，就是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任何佛菩萨、任何你的故去的亲人来接，一概不能跟他就可以了吗？然后你可以告诉他阿弥陀佛什么样。如果他平时信佛，就是他家里供的那尊阿弥陀佛，就是现那个相来接他。实际是谁？就是他的自性阿弥陀佛。